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2章死亡圣器第69集。 哈利转过身，背朝着他们俩紧张惊疑的面孔，他知道这就是真相，全都讲通了。伏地魔不是在找一根新魔杖，而是在找一根老魔杖，一根很老很老的魔杖。哈利走到帐篷门口，望着外面的夜幕，完全忘记了卢恩和赫敏。他思考着，伏地魔是在麻瓜孤儿院长大的，小时候没人会给他讲狮翁比斗故事集，就像哈利一样，几乎没有巫师相信死亡圣器的存在。伏地魔会有可能知道吗？哈利凝视着黑暗，如果伏地魔听说过死亡圣器，他肯定会寻找他们，不顾一切地去占有他们。三件能让拥有者成为死神的主人的东西，如果他听说过死亡圣器，也许一开始他就不需要魂器了。他得到过一件死亡圣器，却把它变成了魂器，这不正说明他并不知道这最伟大的魔法秘密吗？也就是说，伏地魔寻找老魔杖，并不知道它的全部功能，并不了解它是三件宝物之一。因为魔杖是最不可能被隐藏的一件圣器，它的存在最广为人知。 老魔杖的血腥踪迹潜满了整部魔法师。 哈利看着多云的天空，烟灰色和银色的云边划过月亮的白色面庞，他为自己的发现而惊愕，感到头有点晕。转身回到帐篷里，令他震惊的是，两个同伴还站在原地，赫敏仍然拿着莉莉的信，罗恩在他旁边看起来有点担忧。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刚才这几分钟里有了多大的进展吗？ 就是这样， 哈利说，努力让同伴跟他一起相信这个惊人而确凿的事实。 这解释了一切，死亡圣器真的存在，我已经有了一件，或许两件。 他举起金色飞贼， 神秘人在追寻第三件，但是他没有意识到，他仅仅认为那是一根强大的魔杖。 哈利， 赫敏走了过来，把莉莉的信还给他。 对不起，但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，全搞错了。 但是你看不见吗？一切都吻合。 不，不吻合。 他说。 不吻合，哈利，你是激动过了头，请你。 他打断了正要说话的哈利。 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如果死亡圣器真的存在，并且邓布利多知道这些，知道拥有三件圣器就可以成为死神的主人，哈利，他为什么没有告诉你？为什么？ 他已经准备好了答案。 你说的呀，赫敏，这需要你自己去弄清，这是一种探求。 我那么说只是为了说服你去洛夫古德家。 赫敏气得叫了起来。 我并不真正相信。 哈利没有理会。 邓布利多通常让我自己去弄清问题，他让我考验自己的力量去冒险，这似乎也像是他让我做的事情。 哈利，这不是游戏，也不是练习，这是真实的事情，并且邓布利多给你留了很清楚的指示，找到并且摧毁魂器。那个符号不代表任何东西，忘了死亡圣器吧，我们经不起再走弯路了。 哈利几乎没有听他说话，他把金色飞贼拿在手里翻过来转过去，似乎希望他能裂开，露出复活石，向赫敏证明他是正确的，死亡圣器真的存在。赫敏向罗恩求助。 你不相信这些是吧？ 哈利抬头看了一下，罗恩犹豫了。 我不知，我的意思是，有一点点的地方似乎吻合。 罗恩尴尬地说。 但是当你全盘考虑时， 他深吸了一口气。 我想我们应该去摧毁魂器，哈利，那是邓布利多的嘱托。或许我们应该忘了圣器这回事。 谢谢你，罗恩。 赫敏说。 我第一个放哨。 他大步从哈利旁边走过去，坐到了帐篷口，使这次讨论戛然而止。那晚哈利几乎没有睡着，死亡圣器这个想法萦绕在他心头，激动的思绪在他脑海中回旋，使他无法休息。魔杖、石头和隐形衣，如果他能全部拥有。 我在结束时打开。 什么是结束时？他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拿到那块石头？如果有了复活石多好啊，他就可以亲自问邓布利多了。哈利在黑暗中对着飞贼小声念念有词，什么都试了，甚至用上了蛇老枪，可那个金色小球就是不肯打开。还有那根魔杖，老魔杖，它藏在哪儿呢？伏地魔此刻在哪儿搜寻呢？哈利希望伤疤会刺痛，让他看到伏地魔的思想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和伏地魔同时想要一件东西。赫敏当然不会喜欢这个想法，何况他也不相信谢诺菲留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的。 狭隘，眼光短浅，思维封闭。 事实上，赫敏是被死亡圣器这个概念吓着了，特别是复活石。哈利把嘴贴在飞贼上，亲吻他，差点把他吞下去，但冷冰冰的金属就是不投降。快到破晓的时候，他想起了卢娜，独自一人被关在阿兹卡班的监狱里，周围都是摄魂怪。此时他突然感到很羞愧，他只顾狂热地思考圣器，而完全忘记了卢娜。要是能把他救出来，多好啊！但那么多的摄魂怪几乎是攻不破的。现在哈利想起来了，他还从未试过用黑刺里木魔杖召唤出守护神。早上一定要试一下。要是有办法弄到一根更好的魔杖就好了。想着老魔杖、死亡棒、永不会输的无敌魔杖，欲望再一次淹没了他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收起帐篷，在阴凄凄的阵雨中出发了。倾盆大雨一直追到晚上他们搭帐篷的海岸边，然后延续了整个星期。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景物，让哈利感到阴冷和抑郁。他满脑子里只有死亡圣器，就好像他身体内一个火苗被点燃了。不论是赫敏的坚决不信，还是罗恩的不断怀疑，都不能使他熄灭。可是对圣器的渴望在心中燃烧得越强烈，就越使他不快乐。他怪罪于罗恩和赫敏，他们决意的漠视就像无情的大雨一样令他沮丧，但都不能削弱他的信心。他依然是那么确信无疑，对圣器的信念和渴望占据了哈利的心思，使他觉得跟那两个对魂器着魔的同伴有了很大的隔膜。 着魔？ 赫敏情绪激烈地低声问道。这天晚上，当赫敏责备哈利对寻找魂器缺乏兴趣时，他一不留神说出了那个词。 着魔的不是我们，哈利，我们才是努力照着邓布利多的要求去做的人。 但是哈利对于含蓄的批评无动于衷。邓布利多把圣器的标志留给赫敏去破译，他同时也把复活石藏在了金色飞贼里。对此，哈利仍然坚信不疑。两个人不能都活着，只有一个生存下来，死神的主人。为什么罗恩和赫敏不明白呢？ 最后一个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， 哈利平静地引述道。 我们要斗的不是神秘人吗？ 赫敏反驳道。哈利放弃了与他争论，就连两个同伴坚持要讨论的银色聘鹿之谜，对哈利来说似乎也不再重要，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插曲罢了。对他来说，唯一要紧的另一件事，就是伤疤又开始刺痛了，但他努力掩饰着不让同伴知道。每次疼痛时，他都找机会独处，但是看到的东西却令他失望。他和伏地魔共享的图像质量变差了，变得模糊了，好像焦距老是不准。 哈利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头盖骨似的物体，还有似乎是一座山的影子，而以前的图像都是清晰逼真的。这个变化让哈利有点不安，担心自己和伏地魔之间的联系已经被破坏了。不管他对赫敏是怎么说的，他心里其实一直既害怕又珍惜这种联系。不知怎的，哈利觉得之所以图像模糊不如人意，与他的魔杖损坏有关，似乎都是黑刺李牧魔杖的错，使他不再能够像以前一样清楚地看到伏地魔的心思。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了，哈利尽管沉浸在自己新的心事中，却也不能不注意到罗恩似乎正在担负起责任。可能因为决心要弥补自己出走的过错，也可能因为哈利情绪日渐低落而激起了罗恩潜在的领导才能。现在是他在鼓励和敦促另外两个人行动。 就剩三个魂器了， 他总是说。 我们需要一个行动计划，加油啊。还有哪儿没找过，我们再查一遍。孤儿院。 对角巷、霍格沃茨、里德尔老宅、伯金伯克商店、阿尔巴尼亚。凡是他们知道汤姆·里德尔曾经住过、工作过、造访过或杀过人的地方，罗恩和赫敏又全部梳理了一遍。哈利怕赫敏不依不饶，只好也参加进去。其实他倒乐意一个人默默地坐着，试图读取伏地魔的想法，发现更多有关老魔杖的信息。哈利明白，罗恩坚持寻访一些越来越不可能的地方，仅仅是为了不停下来。 谁知道呢？ 这成了罗恩的口头禅。 上弗莱格利是一个巫师村，他没准在那住过，我们过去找找。 如此频繁地涉足巫师的地盘，他们偶尔会撞见搜捕队。 其中有一些据说和狮子图一样坏， 罗恩说。 我碰到的那批有点蠢得可怜，但是比尔认为有一些十分危险。波特瞭望站说。 什么？ 哈利说。 波特瞭望站，我没有告诉过你他叫这个。就是我一直想调到的那个电台，是唯一真实报道当前局势的电台。现在几乎所有的电台都和神秘人保持一致，除了波特瞭望站。我真想让你听一下，但是不容易调到。 罗恩花了一个又一个晚上，用魔杖在收音机顶上敲出各种节拍，把调谐钮旋来旋去，偶尔能听见几句如何医治龙斗疮的建议，有时是几小节一锅火热的爱。罗恩边敲边继续尝试找到正确的暗号，低声念出一串串连蒙带猜的词语。 一般都是和凤凰社有关的词儿， 他告诉他们。 比尔猜这个特别快，我肯定早晚也能蒙中一个。